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1月11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温度-5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1月10号，大兴区文化组织员欢聚一堂在北张村镇开展了魅力永定河爱在大兴温暖之行精品节目展演活动。这次活动由4个文化组织员自编自导自演，为全区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新春文化大餐。 贴上春联儿，挂上中国结，这才有过年的气氛。1月10号上午，北京市文联带领10多位书法家、民间艺术家来到清源街道国际港社区，免费为群众现场写春联儿、送福字、教授传统技艺。 40多个国家的进口洋货，北张村的熏肉，庞各庄的西瓜，大红的灯笼。日前，大兴区庞各庄镇西瓜小镇举办首届年货大集。记者一早来到西瓜小镇年货大集现场，不少村民已骑着电动车前来选购。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1月10号，大兴区文化组织员欢聚一堂在北张村镇开展了魅力永定河爱在大兴温暖之行精品节目展演活动。这次活动由4个文化组织员自编自导自演，为全区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新春文化大餐。在文化组织员精品展演现场，北张村镇桑马房村的赵淑清和李志毅说，以前看场电影得跑很远的路，想看场文艺演出那是电视里才有的事儿。村里的老农民一天到晚除了干活就是打麻将，哪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呀？可不是，现在可不一样了。自打有了文化组织员，我们村里每周放起了电影，村里也建起了舞蹈队、舞龙队，过节的时候还能看场自己村里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唱歌跳舞小品哪样也不比专业的差。 据了解，群众文化组织员是大兴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创新，是为了解决最基层的人才缺位问题而开展的人才培育工程。2013年1月，在进行成功试点建设的基础上，大兴区从1000多名报名者中选拔出714名群众文艺骨干人才，为每个行政村社区配备了1名群众文化组织员。完成了14个镇、8个街道办事处的群众文化组织员队伍建设，承担起村级、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管理、文化活动组织等职能，成为村级文化工作的大管家。队伍建立之前，农民开展文化活动没有人组织，农村文化建设虽然有规划，但是没有具体人员实施，开展活动没有乡村特点，不符合农民的实际需求。结果使移植文化变成了无根文化。自从队伍建成以来，文化组织员在农村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大的引领带动作用。他们鼓励农民重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结合，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在村里建起了文艺队伍，编排文艺节目，教会了农民怎样娱乐，如何拥抱生活。 2016年，在大兴区文化组织员的带动下，全区总共开展各类文化活动1000多场次，参与群众达30万人次。为了让这场精品节目展演活动更精彩、更具特色， 北塘村镇联合黄村镇、庞各庄镇、余伐镇，成立了由6名优秀文化组织员成立的节目导演组，涉及节目创作、编排、导演等内容。大家在各个环节中各抒己见，互相补充，使整场节目圆满有序开展。北塘村镇桑马房村文化组织员王素珍对舞蹈《俏夕阳》可是没少费心，这是一个原创节目，为了将节目演好，他对舞蹈动作不停地琢磨，带领俏夕阳舞蹈队每天加班加点的练习，一天都没有间断过，就连自己的小孙子病了也没有放下对舞蹈的排练。西大营村的文化组织员高凤敏为了将舞蹈串烧排练好，积极联系其他队伍的队长，使大家能够定期地凑到一起排练，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庞各庄镇豫园社区的文化组织员杨瑞敏又是庞各庄镇民乐团的团长，为了把这个节目排好，他又是请老师又是联系排练场地，放下了所有家务事，把整颗心投入到这个活动的筹备中。黄村镇孙村的文化组织员王玉霞在这个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带头作用，没有车他就带领所有队员辗转3次坐公交，每次都早早地到了现场。 参演节目中有歌曲、合唱、舞蹈、诗歌朗诵等文艺形式，也有川剧变脸、舞炒子等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节目。为了练好川剧变脸，北塘村镇的董大姐可没少下功夫，她60岁开始学习，吃了很多苦头，终于学成了这门传统文化艺术。她登上这个舞台就是要为群众展示一下这门传奇的艺术，让更多的人重视传统艺术，将它传承下去。余伐镇的舞炒子表演镇君山也是叫观众大饱眼福，台上4位老大爷又跳又吹又打，让在场的观众真正领略了传统舞炒子的风采。而《我爱你，美丽的大兴》是一首优美的诗歌，不仅描述了新区近年来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还展现了全区文化建设进程快速推进、群众爱家乡、喜文化的良好局面。 本台消息，贴上春联儿，挂上中国结，这才有过年的气氛。1月10号上午，北京市文联带领10多位书法家、民间艺术家来到清源街道国际港社区，免费为群众现场写春联儿、送福字，教授传统技艺。到场的书法家有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书协会员，听说这里面还有著名书法家启功的弟子，居民们都围着台面等着作品出炉。 书法家们在吉祥喜庆的红纸上挥毫泼墨，一幅幅对联、一张张福字带着祝福慢慢铺满全桌，居民们边欣赏边预约：老师，您再给我写一幅好吗？好的，没问题。对于居民的请求，书法家们来者不拒，水都顾不上喝。您这一上午写了多少幅？还真没数，反正一直没有停笔。北京书协会员西朝辉一面写一面答，顾不上抬头。另一侧，泥塑民间艺术家胡鹏飞现场教授大家画兔爷。兔爷是老北京的吉祥物，一直有着好人缘。胡老师前面也很快围上了人，都一手端着兔爷素胎，一手拿着画笔，跃跃欲试。省编民间艺术家陈慧很受女性居民青睐，边学边操作，很快就用红绳编出了一个吉祥手链中国结。参加活动的居民表示，这个活动真不错，年味儿出来了。 本台消息，40多个国家的进口洋货，北塘村的熏肉、庞各庄的西瓜、大红的灯笼。日前，大兴区庞各庄镇西瓜小镇举办首届年货大集，记者一早来到西瓜小镇年货大集现场，不少村民已骑着电动车前来选购。这里不仅有西瓜、剪纸、花馍等上100种绿色生态农副产品，还有来自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国家的上1000种进口商品。 回民村薛营村养殖户薛硕准备的1000公斤牛羊肉当天全部销售一空。此外，老宋瓜王在海南基地培育的西瓜、北塘村镇的府一熏肉等特色农产品也很受欢迎。据了解， 本届年货大集将持续到25号结束，是冬季旅游特色活动。为了给市民提供更为便利的购物体验，庞各庄镇联合了镇内外60多家旅游企业，更邀请了多家美食大赛获奖单位参与，为市民提供放心特色的年货产品。 本台消息，2016年12月30号，同仁医院住院部8层的一间病房内，天华路派出所民警王小新正在卧床养伤。就在前一天，他在协助医生帮助病患就医的过程中，被患者砍伤，造成颅骨骨折、头皮裂伤。得知情况后，亦庄开发区工委副书记高延杰、管委会副主任沈永刚第一时间对他进行慰问。现在感觉怎么样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据了解，12月29号下午2点左右，亦庄开发区天华路派出所接到一位医生报警，说某小区有一位病人精神异常，需要到医院就医，但由于病人情绪狂躁，希望得到民警协助。接警后，王小新与几位协警一起赶往现场，在小区地下车库与家属沟通过程中，病人张某持一把铁斧出现，情绪异常，在劝说无效后，王小新使用防爆叉对他进行控制。 张某挣脱后，用斧头将民警王小新头部后侧脸部砍伤，随后张某被控制，王小新被送到医院进行救治。经检查，王小新头部伤口约4公分，颅骨骨折，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张某已经被带回派出所处理，开发区公安分局正在对案件进行处理。病床前，高延杰关切地询问了王小新的身体健康情况，并代表工委管委会对他进行感谢与慰问。他指出，在每一次危情时刻，都是公安干警冲在前头，不顾自身安危地去保护百姓的安全。这种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和临危不惧的奉献精神值得称赞和学习。高延杰叮嘱王小新要好好休息，安心养伤，争取早日康复。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大兴区公益服务惠及近万人。小朋友们，你们喜欢自己的身体吗？自己的身体可爱吗？近日，在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1层亲子绘本馆里，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讲着可爱的身体的故事。这是区妇儿中心针对3到12岁儿童开展的公益亲子绘本阅读课，像这样的活动每周日都会上演。区妇儿活动中心志愿者告诉记者，我们每周还会走进社区，让孩子及家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服务。为更好满足全区妇女儿童的多元化需求，区妇联将社会组织和公益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妇女儿童开展公益服务的联盟组织。区妇联带动广大爱心企业，将移动图书馆、手工绘画、亲子游戏等公益服务送给妇女儿童。 杨玲丽是义工妈妈志愿服务队的一员，至今她已参与数十场公益活动。杨玲丽说，通过义工妈妈志愿服务队，我认识了很多姐妹，大家来自各行各业，通过参加志愿活动，既提高和充实了自己，又弘扬了志愿精神。义工妈妈志愿队服务正是由大兴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发起，招募有公益精神的妈妈为全区儿童免费提供公益服务。近两年，在老约翰绘本馆大兴站的努力下，大兴区的重点社区、幼儿园及学校开始接触并认可绘本阅读，将它作为打开儿童阅读之门、推动家庭学校阅读的最佳媒介。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有趣有益的阅读活动。 为此，在区妇联的策划与支持下，老约翰绘本馆在全区招募义工故事妈妈，在全区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推广阅读活动。据介绍，招募到的义工妈妈在经过系统的面试筛选、专业培训后，已经分散到各个幼儿园、小学、社区以及特殊教育机构，为孩子们送去绘本阅读体验。 大兴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自2013年以来，发挥枢纽型组织作用，搭建社会力量参与妇女儿童公益服务平台，通过规范引导、扶持推进，不断引领社会企业为全区妇女儿童提供公益服务。目前已有30多家社会企业活跃在公益平台上。通过搭建活动平台，中心发挥组织动员、调动、凝聚的职能，协调多种资源，支持社会企业广泛开展公益服务。据了解，2017年，大兴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将继续深化公益服务，积极协调，汇集全区公益服务资源，打造妇儿中心的公益服务网络和可复制的公益服务模式。 本台消息，记者了解到，从今年1月1号起，市民在指定销售网点购买节水型淋浴器、坐便器，将享受到售价20%的政府补贴，共有170种产品进入补贴目录。市民购买时需要注意这类产品贴有黄绿相间的节能标识，而且写有政府补贴产品字样。近日，记者来到居然之家，在一家卫浴专卖店里，销售人员正把贴有政府补贴产品标识的节水器挨个排列开，黄绿相间的标识非常醒目。在坐便器销售区，从不足2000元到6000元都能看到补贴产品的身影。 居然之家工作人员介绍，我们今年共引入节水型器具200多种，其中有半数都在今年的补贴名录中，可供选择的空间非常大。坐便器和淋浴器作为进入补贴目录的家庭耗水2大件，必须是经过节水认证的高效节水型器具，水效达到国家标准2级以上。普通节水型器具的水效是3级，换算成淋浴器和坐便器的耗水量都是9升左右，而高效节水型的淋浴器和坐便器能把耗水量降到4升。据工作人员介绍，元旦过后的几天里，已有上100位市民在居然之家购买了淋浴器、坐便器，享受到了政府补贴。像普通型号的超节水坐便器，补贴之前每天大概卖出2到3套，补贴之后大约能卖出5到6套。据了解，根据有关规定，凡是列入补贴目录的坐便器和淋浴器，都将按照商品销售价格的20%给予政府补贴，每套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800元。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有一种承诺叫坚守。刚入村委会的时候，在广大群众面前，王世杰就公开承诺，一年中要为西王庄村办3件利民之事：成立秧歌队、设立辅导班、建设文化墙。说起这3件事，村民们都有获得感。王世杰目前是北漳村镇残疾人温馨家园园长、西王庄村村委会委员。考虑到村民的文化生活匮乏，王世杰与村党支部、村委会协调，决定为村里成立秧歌队。扭秧歌少不了敲锣打鼓的，为此那些日子，王世杰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就从网上学习古典乐谱。在他的感召下，很多村民纷纷报名参加，队伍也随之壮大。不管严寒酷暑、刮风下雨，只要有队员有意愿一起学习，王世杰就会一起陪练到底。近几年，他带领村里秧歌队参加区里镇里的各项文艺汇演，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王世杰发现，村里的学生课后补课风气盛行，给家长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当时我就想，能不能通过志愿服务，让村里的老师和有条件的大学生义务为孩子们补习功课。王世杰说，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便开始搜集村里从事教师职业的村民和大学生，并进行入户沟通。在得知王世杰为了全村学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学习之风后，村里的老师和大学生都会主动地答应做志愿者，义务辅导孩子们的课后作业。 就这样，村里的辅导班成立了，孩子们的课外学习有了着落，也减轻了不少家庭的经济压力。在历时4个月的广泛调研、争取村民意见和建议之后，在王世杰的带领下，西王庄村完成了长约208米的文化墙建设。西王庄村的村民一致认为，文化墙符合西王庄村的特色，又包含了丰富的知识，让村子有了活力。 近年来，王世杰在村里负责对外宣传及村民文娱活动，每年都会举办几次大型的文艺慰问演出，极大调动了村民参加文体活动的积极性，也让村民们开阔了眼界。除此之外，他利用业余时间先后创作和改编了40多个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2008年5月至今，王世杰还担任北漳村镇残疾人温馨家园园长一职。多年来，他服务了近300名残疾人。王世杰始终坚持自己的办园方针，以人为本，优质服务，因人而异，分类指导，带领残疾人与命运抗争，克服重重困难。近年来，王世杰先后荣获多项荣誉，包括热爱公益、真诚助人、首都优秀社工奖、先进工作者称号、北京市万名孝星称号。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强化社区党建工作，提升为民服务水平。高辉现任金色曼香郡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他作为一名80后，对于社区工作有着自己的认识。高辉认为，党支部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金色曼香郡社区在入驻初期存在着私搭乱建、出行困难、文化生活匮乏等诸多问题，社区党支部及时摸排情况，积极落实区镇两级重点工作，引领社区居民共建宜居的和谐家园。党支部主动协调镇相关部门和物业公司，对社区内的违法建设进行执法拆除，不但惩戒了不法业主，更遏制了处于苗头性的私搭乱建之风，并在之后的工作当中严加管控，至今保持零增长。此外，党支部着力在服务居民方面下功夫，积极协调公交集团，结合社区实际开通了金色曼香郡社区到宋家庄地铁枢纽的定制公交，极大方便了社区居民的上班出行，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生活，先后成立了舞蹈队、书法组、合唱队、志愿服务等多支社区团队，每月至少组织一次主题活动，有效拉近了居委会与社区居民之间的距离。 高辉表示，党支部要根据社会发展趋势引领社区建设，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互联网应用的日趋普及，仅仅依靠社区居委会的力量已经很难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作为党支部，要不断拓展工作思路，积极联络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他计划首先开通公共自行车服务站点。目前，公共自行车受到越来越多百姓的认可，不仅出行便捷，而且顺应了绿色出行、强身健体的政府号召。社区居委会已经与公共自行车的服务公司取得联系，并积极协调物业、市政等部门，争取在社区周边开设站点，为居民出行提供更多选择。其次，筹建老年人日间照看服务中心。金色曼香郡社区作为智慧社区试点单位，已经向民政部门争取到了政策支持，并开始装修场地。今后引入社会组织的服务，不仅可以满足本社区老年人自身的照看需求，还可以辐射服务周边的社区居民，并逐步通过网络建设实现家居老人的实时呼叫服务，努力将金色曼香郡社区打造成智慧型社区的典型。 本台消息，在位于河北永清境内的京台高速旁，一处建筑工地忙碌而又有序。这里就是由河北省廊坊市和新区合作共建的北京亦庄永清产业园的施工现场。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高新区累计签约项目达到29个，储备项目达到150个。据介绍，北京亦庄永清高新区总体规划面积90平方公里，启动区30平方公里， 30公里半径内有京台、郎仓、卓密等6条高速公路。根据规划，再过10年，这里就将崛起一个形成产值千亿、税收百亿的经济模式的升级版新亦庄，并挂牌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综合改革示范区。 京东集团目前计划在永清高新区建设华北地区物流产业基地，计划2017年中旬开工建设。京东方集团、宝健国际等一批知名企业也将入驻园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第一个获批的实体高新区，北京亦庄永清高新区将打破行政壁垒，由廊坊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兴区合作共建共管，最终建成环京城市微中心。如今，汇买在线、北鹏等首批进场的7个项目已经开工建设，涉及电子商务、生物医药、新材料、都市服务等产业。其中5个在亦庄开发区设有总部和研发中心，将在高新区实现孵化和产业化发展，重点发展互联网加智能制造和电子商务2大主导产业，与北京亦庄实现有效互补。高新区将容纳10万至15万的产业人口，在承接产业的同时，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和人口，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 本台消息，发红包抢红包早已成为了人们生活当中交流的一种常态。徐某竟偷偷地用室友的手机给自己发红包，惹出了一场官司。快要过年了，李先生的同事群和朋友群里兴起了发红包抢红包热潮，李先生也凑热闹抢了几个红包。之后，李先生想在群里发红包，手机却提醒他微信钱包内金额不足。李先生很奇怪，他为了方便发红包，曾给微信钱包绑定了一张银行储蓄卡，卡里存有10000多块钱。他之前没有动过这笔钱，手机中的钱怎么会不翼而飞呢？李先生回忆说，他把近期有可能接触到他手机的人都问了一遍无果后，只好报警。我当时还打电话给徐某，问他是不是动过我手机，他一口否认了。 很快，民警就将怀疑对象锁定到徐某身上。徐某曾与李先生合住，两个人经常一起玩手机。徐某知道李先生手机钱包、微信支付密码等信息。面对找上门的民警，徐某承认，他趁李先生睡着后偷拿了李先生的手机，通过发红包的方式将李先生微信钱包中的9500多元发给了自己。我就是想挪用一下，我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面对指控，徐某狡辩说，他当时准备另租房住，手头紧，只是没好意思开口找李先生借钱，就想在李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用一下。公诉人指控徐某偷用别人手机给自己发红包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应该受到刑法惩罚，此案将择日宣判。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于磊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一次缘分结一次伤，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 对你用情。 北京时间20:00。